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思维、科学与系统两类问题的两种思维解法。写了多年代码，做了好多的工程，不停地完成项目。但如果你一直仅仅停留在重复这个过程，那么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成长与提高。你得从这些重复做工程的过程中抽象提炼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工程思维，用来指导未来的工程实践。什么是工程思维？我从自己过往经验中提炼出的理解是，一种具备科学理论支撑并成体系的系统化思维。做了多年的软件开发工程，碰到和解决了数不清的问题，最终这些问题我发现稍微抽象一下，可以归为以下两类。一，可以简单归因的问题，属于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二，难以简单归因的问题，属于间接复杂的因果关系。上面的描述可能有点抽象，那具体该怎么理解呢？这里我分别举两个例子。线上有个 bug， 找到了有问题代码片段，需要一个优化实现方案来解决。这就是第一类问题，原因和结果非常明确清晰。线上老是出故障，而且反复总出意外故障，对于这个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这就很难简单归因了，这属于第二类问题。对于这两类问题，我想讲讲两种不同的思维框架提供的解法。第一类问题，现象清晰，归因明确，那么它唯一的难处就是为这个问题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求解最优化问题，就需要科学与理论的支持，也即科学思维。先讲一个其他行业的故事，造船工程。很早以前，关于应该造多大的船，人们都是靠感觉摸索的。后来有个英国工程师布鲁内尔意识到船应该尽可能造得大些，于是他设计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这是一艘挑战当时工业极限的船，该设计甚至还引发了当时社会激烈的辩论。布鲁内尔的目的是建造一艘足够大的船，大到无需中途停留，直接能从英国开到印度。那么如此远的航程就需要有足够的货物与燃料的装载能力。而支撑它设计背后的理论却很简单，船的装载能力是体积决定的，跟船尺寸的立方成正比，而船航行受到的阻力则是和船底的面积成正比。所以船越大，装载能力越大，但单位载重量的动力消耗却下降了。这就是为什么布鲁内尔要尽可能的造大船。这就是科学理论给予造船工程的方向指引。吴军老师也曾在一篇文章《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的区别》里指出，科学常常指出正确的方向，而工程则是沿着科学指出的方向建设道路。在工程中必须首先使用在科学上最好的方法，然后再做细节的改进。我做在线客服系统时碰到一个问题，和滴滴打车的匹配问题非常类似。打车是人和车的匹配，而咨询客服是人和客服的匹配。抽象来看，这个匹配的算法并不复杂，但因为涉及到非常具体且繁琐的业务规则，实现起来就有特别多业务逻辑，导致性能有问题。这就是软件工程现实中的第一类问题，需要找到优化方案。对于这类问题的解法，就是先用计算机科学理论来分析其性能的复杂度、边界与极限。而咨询分配就是在 N 个客服里进行挑选匹配，每次只匹配一个人。所以理论复杂度极限是 O,N, 只要 N 有限大，那么匹配的性能最坏情况就是清晰的。理论分析给出了边界，工程实现则是建设道路。这就需要在边界里找到最短途径。在克服匹配问题的工程实现，总考虑的方式是，最坏的情况是每次匹配都要便利 N 次，最好的情况是一次。那么实现方案评估就是尽可能让最好的情况发生的概率最大化。假如你的实现方案 90% 的场景概率都发生在最好情况下， 10% 的场景发生在最坏情况，那么整体性能表现可能就比最坏情况高至少一到数个量级，实际提高多少，这取决于 N 的大小。而另一个工程实现考虑的维度是，如果每次匹配中有 M 个高消耗操作， 那么进一步的优化方式就是如何减少 M 的个数或降低每次操作的消耗。这就是用科学思维来指导工程实践，科学理论指出方向，探明边界，工程实践在边界的约束范围内修通道路，达成目标。正如前面故事中，造船理论往大的方向走也是其极限，因为除了能源利用率的经济性外，越大的船对其他建造、施工和运营方面也会带来边际成本的提高，所以也就没法一直往大里造，这就是工程现实的约束。所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充当蓝图，而在于为工程设计实践提供有约束力的原理，而工程设计则依循一切有约束力的理论，为实践做切实可行的筹划。简言之，科学理论确定了上限，工程实践画出了路线。第二的问题，结果明确，但归因很难。那么找到真正的原因就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难点，这时我们就需要用另一种思维方式，系统思维。回到前面举的例子，线上老是出故障，而且反复出现意外故障。如果简单归因，查出故障直接原因，发现是代码写的不严谨，实现有不少漏洞和问题，仔细看就能分析出来，但触发条件罕见，不容易测出来。于是提出解决方案是增加代码评审流程，来保障上线代码的质量。关于代码评审，就是我从业多年来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它有用，也都说好，但很多时候就是执行不下去，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而是一个系统问题。万维刚在《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这篇文章里给出了一些系统问题的典型特征，其中有两条是这样说的：多次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却总是无效，新人来了就发现问题，老人一笑了之。我待过的很多公司和团队都想推行代码评审，最后都无果而终，反而是一些开源项目还搞得有声有色。还是万维刚的那篇文章里，其对系统的定义，所谓系统就是一个有很多部分组成的整体，各个部分互相之间有联系，作为整体又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简单想想就会发现，公司项目所在的系统和开源项目所在的系统，其构成就完全不同，而且目的也不同。一个系统中可以有若干个正反馈和若干个负反馈回路，正反馈回路让系统或者增长或者崩溃，是要偏离平衡，负反馈回路则尽力保持系统的平衡。对你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而言，可能就有一个回路正在起主导的作用。如果你能发现在系统里起主导作用的回路是什么，你就抓住了系统的主要矛盾，你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曾有行业大牛在前公司有很好的代码评审传统和流程规范要求，自己也坚决支持代码评审，后来去了另一个同行差不多规模的公司，进入到团队后想推行代码评审时，就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不只是老人呵呵一笑了之了，还甚至被公开的反对了。显然对于代码评审这个问题，他的前后两家公司拥有完全不同的正负反馈回路，以其个体之力想要去改变已有的反馈回路，其实相当艰难。我自己也曾在团队做过一些尝试，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建立正反馈回路的好方法。引入严格的代码评审流程，其负反馈回路立刻发生作用，更多的工作量、更多的加班等负反馈，团队立刻就能感知到，而其正反馈回路发生作用带来好处却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另一方面，建立新的回路或者摆脱当前的循环回路，还需要额外的能量来源，也即激励。在解决系统问题建设正反馈回路上也有过成功的样本，比如在公司层面要求工程师产出专利，这对于个体来说就是额外的负担，而负担就是负反馈。为了降低负反馈回路的作用，可以让专利和晋升到一定级别关联上，并增加专门培训来降低写作门槛。专利局每通过一份专利就奖励一笔奖金，甚至没通过都能够奖励几百块，这些就是建立正反馈循环回路的激励能量。另外一个例子是，为了让程序工程师们更有分享的意愿和提升表达能力，就出一个规则， 把分享和每年的晋升提报关联起来，本质就是提供了潜在可能的经济激励。经济学原理说，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是的，经济学原理很有效。软件工程是研究和应用如何以系统性的、规范化的、可度量的过程化方法去开发和维护软件，而实际上，软件开发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里面存在很多没法简单归因的第二类问题，他们没有通用的解法，只有通用的思维。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应该同时具备科学思维和系统思维，他们是工程思维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系统思维洞察问题本质，科学思维发现最优解法。学完本章，你也可以去细心观察你周围的环境，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属于哪类问题，以及你能发现它们的本质吗？欢迎你。